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67集，两斤三。陈欢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醒来却不觉得舒服，反而全身没力气。他挣扎着翻了个身，掀开身上的薄被坐了起来，嗓子又干又疼，努力咳了半天才发出声音来。可如此一来反倒越发难过了。他挣扎着在床头矮机上摸了杯水，一口灌进去才勉强舒服了些。内室门立刻就被推开了，春明春和探头进来看他， 你醒了？ 陈欢没想到回宫后第一眼看见的会是他们，又瞬间的怔愣，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，这并不是大明宫，原来把他带回宫里来，也还是关在太极殿里，竟然还是不想见他，做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将他带回来？他有点难受，忍不住吸了吸鼻子。然而他到底在宫外走了一遭，有了那么不好的经历，因此待在太极殿也变得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。两人见他呆呆的不说话，想起轩辕凛交代的话，说是陈欢在宫外过得不太好，脑子仿佛是出了点问题，目光顿时变得同情起来。 你还认识我们吗？ 陈欢白了他们一眼，心想一起住了那么久怎么可能不认识。他正想说话，春明就拍了春和一巴掌， 你问他有什么用，皇上都说了还能有假，你看他木愣愣的，哪里像是个正常人的样子。 陈欢一呆，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轩辕里没发现他装傻？他明明情急之下什么都说了，怎么可能没发现？难道轩辕里他没听清楚？陈欢恍然大悟，忍不住一握拳，说的也对，毕竟他当时那么凶，轩辕凛大概也被气傻了，听不清他说什么也正常，那他就能继续装傻了。虽然装傻也很辛苦，可至少能安稳一些，既然已经回来了还被关进了太极殿，那他应该很难再出去了。装傻的话，不管是面对谁都要舒服一点，他倒是没有难堪之类的情绪，只是以往闲不住那点心思莫名其妙的淡了。他觉得现在就是让他自己在一间屋子里待一天他都能待得住。肚子忽然叫了一声，陈欢低头看了一眼，后知后觉地察觉到饿了。春和春明笑起来， 饭菜早就准备好了，不过咱们这宫里没有主子，送来的都是下人的饭菜。 陈欢点点头，他现在饿了吃什么都行。春和连忙跑去拿食盒，陈欢抬头打量了周围一眼，认出来这是太极殿的主殿，有些意外，他这样的身份轩辕里没让他住奴才房就很意外了，竟然还是主殿。春明见他抬头四处看，仿佛不认识这里似的，心里有些难过。 宫外的日子不好过吗？你看起来怎么比以前还瘦了，脸色也不好看。 陈欢抬手摸摸脸，有点好奇，脸色不好看是怎么个不好看法？是不是他现在很丑？他翻出镜子来照了照，但铜镜照得模糊，根本看不出来什么，他只好放弃。只是他很久都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过自己了，一时间有些失神，他原来是这副样子的，忽然间就觉得陌生了。陈欢对着镜子发了会儿呆，春明挥了挥手， 喂，你没事吧？ 陈欢摇摇头，想起来自己在装傻，连忙露出一个傻笑来，看得春明一呆，有些噎住了。 饭菜来了，快吃吧。 春和端了个托盘进来，陈欢没闻见饭菜的香气，但肚子又开始叫了，他连忙抓着馒头咬了一口，噎得自己直翻白眼。两个小太监手忙脚乱地给他拍背送水，陈欢伸长了脖子把馒头吞了进去，拿着筷子去夹菜。他是真饿了，昨天晚上那顿没吃，早上又睡过了，肚子都要饿扁了。 春荷好奇道：“你会用筷子了？” 陈欢一顿，心里有些慌，现在说不会用还来得及吗？可要是不会用，难道两个小太监喂他吃饭？ 陈欢一激灵，心里觉得他还是会用筷子好了。 他不吭声，两个小太监对视一眼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吃东西。房间里除了咀嚼的声音，再没了别的动静。陈欢吃着吃着就停下了，这股安静让他心里莫名的慌乱。见他放下筷子，春荷收拾了东西，春明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：“ 你现在哪里不舒服吗？要不要看太医？”“ 啊，看太医？” 陈欢摇摇头，他除了提不起精神来，哪里都好，而且这是太极殿，他最想去看的是先皇后的牌位。他爬起来往外走，春和春明不明所以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。上次先皇后祭礼之后，牌位便从主殿请到了小祠堂。陈欢推门进去，一股阴风呼地吹出来，明明是正午的时候，仍旧让人毛骨悚然。陈欢摸了摸胳膊，抬脚走进去，供桌还是那副样子，灵位也还是那一个。陈欢抬手摸了摸，有一点点灰尘，心里有些难过，连忙抓着袖子擦了擦，又端端正正地放了回去，然后在蒲团上坐下来，眼巴巴地看着。他有些走神，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，只知道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夏日里的天色都暗了，春明春和不见了影子。毕竟这么大座宫殿要靠他们两个人守着，总不可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待在他身边。不过这倒是好，春欢以往喜欢热闹，现在喜欢清静，却又受不了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最好是远远的有人在说话，能看得见他们，却不会被对方打扰。就像现在隐约能听见两个人说话的声音，却看不见人，对方也看不见他。春欢松了口气，想爬起来的时候发现腿麻了，踉跄了两步，险些一头撞在供桌上，嘶嘶倒抽了两口气，不敢乱动。偏这时候外头响起敲门声，太极殿里的客人，难道是张敬忠？陈欢还是有点想他的，这世上难得有几个人肯关心他，他心里一喜，也顾不上腿麻带来的酸爽，连忙一瘸一拐地跑了出去。宫门一开，外头却是个很陌生的小太监。陈欢往他身后看了一眼，没瞧见张敬忠的影子，顿时露出失望来。对方看见他却是一呆，半晌没回过神来。陈欢见他手里提着个食盒，反应过来这是来送饭的，没有主子的工人连去御膳房领饭都不行，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半点也不能挑。陈欢垂下眼睛有些难过，蔫儿大大的把食盒接了过来。 啊，谢了。 他关上门，提着食盒往回走，迎面撞上了小跑过来的春和春明，两人脸色都不太好，还以为陈欢又偷跑了，脸上都是冷汗。瞧见他提着食盒回来，很明显的松了口气。 这宫里牛鬼蛇神多着呢，你可不能乱跑。 陈欢心想，他又不是头一回来宫里，还能不知道宫里的都是什么人？反正他现在也不想出去了，工人什么样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饭后他溜达着去了偏殿，这里比主殿更清冷，明明是夏天，可一进去却让人忍不住哆嗦。他抱着胳膊爬到床上，这里的被褥还是他走之前用过的，已经落了灰。春欢提起来抖了抖，呛得自己咳得满脸通红。春和听见动静走过来，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这里都没收拾，你要是好奇，明天我陪你看看。 陈欢撩开被子钻进去，不打算走了。虽然不知道这俩小太监是抽什么风，竟然把自己送去了主殿，可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哪里敢真的住进去？何况那是先皇后的居所，他也不想糟蹋那个地方。 我就要住在这里。 陈欢把头也埋进了被子里，但很快就被热了出来， 虽然这店里清冷，可也没有凉爽到需要盖被子的地步。春和为难地看着他，可是这里到处都是灰，明天住过来好不好？先让我收拾一下。陈欢不想听，翻了个身背对着他。春和叹了口气，在黑漆漆的店里点了盏灯，拧了帕子，简单擦拭了一下家具，又换了新的被褥过来。那你在这屋子里头不能乱跑，听见没有？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倒了一粒药丸给他。那吃糖。陈欢的表情顿时一言难尽起来，他又不瞎，还能认不出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吃药呢？陈欢接过来抓在手里闻了闻，并没有熟悉的味道，应该没有毒。他松了口气，抬手丢进了嘴里，顿时被苦的险些吐出来。春和一笑，良药苦口，好好歇着吧，我下去了。陈欢摆摆手，虽然被苦的皱起了脸，却仍旧盼着他快点走。然而人一走，这屋子里安静下来，他又不安稳，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很不自在。偌大一间屋子，只有他心脏跳动的声音，听得他心惊胆战的，像是又回到了浚县那个小村子。隔着两扇门，外头围满了对他满怀恶意的男人。陈欢吞了吞口水，顾不上热，抱着被子缩到床角，盯着那盏灯照出来的影子看。明明白天看都是很寻常简单的东西，怎么一到了晚上，被灯火一照就变得吓人了呢？陈欢越发抱紧了被子，有点后悔白日里不该睡那么久，以至于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，反倒越来越精神，心情也就越来越紧绷。他有些撑不住了，若是在浚县还好，就算再怕，因为知道只有一个人，他也只能咬着牙忍着。可这是太极殿，外头还有春和春明两个小太监，他只要喊一声，人就进来了。他纠结起来，很简单的事情，却莫名的有些喊不出口。他想自己大概得了疑心病，连一起生活过的小太监都信不过了。他抱着被子叹了口气，极快地瞄了一眼窗户，盼着天快点亮起来，这样他大概就能安心下来睡着了。可天亮之前，夜总是越来越黑的。陈欢眼巴巴盯着窗户，虽然困倦，却一闭上眼睛就是一个机灵，不记得梦见了什么，却不停地冒冷汗。他有些幽怨，夜为什么这么长又这么静呢？他叹了口气，外头忽然响起细微的声响。陈欢唬得一个机灵，连气都不敢喘了，竖起耳朵去听，却是越来越近的脚步声。他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门口，脚步声果然真的越来越近。很快一道长长的黑漆漆的影子自窗口掠过，投射在门板上。陈欢身体猛地一哆嗦，整个人钻进了被子里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